是早就跟你说过了，红龙他有了身孕啊，就不能去采药，要留在家里娘。 他一定要去，累坏了儿媳娘，可是不易。 是。 兄长， 哦，贤弟请讲。 如今老母已有我妻陪伴，我想进京求官，兄长以为如何？ 贤弟呀，若官如山，日月照，山外青。在愚兄之上，进京求官，当无大 勇敢这句话，小弟我就放心了。 贤弟，仕途可险恶呀。贤弟， thank you. 金銮满腹，若是功劳山林，我倘若金榜得中，我定能福泽乡里，为黎民造福啊！ Oh! 下文。 Thank you. 保平安。大人，若想平步青云做高官，切莫优柔寡断呐、 啊！公公， 掂量掂量，何去何从？ 公公，公公，公公， thank you.

好人寒心呐、 啊！龙明，启完圣上，超堂满门，超堂满门。